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算法实战的第一篇 Redis 常用数据类型所对应的数据结构。到此为止，专栏的前三个部分我们都讲完了，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了实战篇的部分。这一部分我主要通过一些开源项目、经典系统真枪实弹的教你如何将数据结构和算法应用到项目当中，所以这部分的内容我们更多的是知识点的回顾，相对于基础篇和高级篇的内容，其实这个部分会让你更加容易看懂。那不过呢，我希望你不要只是看懂这就完了，你要多举一反三的思考自己所接触过的开源项目或者基础架构中间件中都用到了哪些数据结构和算法呢？你也可以再想一想，在自己所做的项目当中有哪些是可以用学过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来进一步优化的，那这样学习的效果才会更好。好，那今天我就带你一起来看一下经典数据库 Redis 中的常用数据类型底层都是用哪种数据结构来实现的。 Redis 是一种建值数据库，相较于关系型数据库，比如说 MySQL， Redis 也被叫做非关系型数据库。像 MySQL 这种关系型数据库那样，表的结构比较复杂，会包含很多字段，会通过 SQL 语句来实现非常复杂的查询需求。而 Redis 中只包含键和值这两个部分，只能通过键来查询值。正是因为这样简单的存储结构，也让 Redis 的读写效率变得非常的高。除此之外， Redis 主要是作用内存数据库来使用，那也就是说数据是存储内存中的。尽管它经常被用作内存数据库，但是它也支持将数据存储在硬盘中，这一点呢，我们在后面会进行详细的介绍。 Redis 中键的数据类型是字符串，但是为了丰富数据存储的方式，方便开发者使用，值的数据类型有很多，常用的数据类型有这样几种，它们分别是字符串、列表、字典、集合和有序集合。字符串这种数据类型非常简单，对应到数据结构中就是字符串，你应该非常的熟悉，那这里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我们可以着重来看一下其他四种比较复杂一点的数据类型，看一看它们的底层都依赖了哪种数据结构。我们先来看列表。列表这种数据类型支持存储一组数据，这种数据类型对应两种实现的方法，一种是压缩列表，另外一种是双向循环链表。当列表中存储的数据量比较小的时候，列表就可以采用压缩列表的方式来实现，具体需要同时满足下面的两个条件。那第一个是列表中保存的单个数据，这个数据很有可能是字符串类型的，那一定是要小于64字节。那第二个呢，是列表中数据个数要少于512个。关于压缩列表，我在这里稍稍解释一下，它并不是基础数据结构，而是 Redis 自己设计的一种数据存储结构。它有点类似于数组，通过一片连续的内存空间来存储数据。不过它跟数组不同的一点是，它允许存储的数据大小不同。具体的存储结构也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画的这幅图。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压缩列表中压缩两个字该如何来理解。听到压缩这两个字，最直观的反应就是节省内存。之所以说这种存储结构节省内存，是相较于数组的存储思想而言的。我们知道数组要求每一个元素的大小相同，如果我们要存储不同长度的字符串，那我们就需要用最大长度的字符串大小作为元素的大小。假设是20个字节，那当我们存储小于20个字节长度的字符串的时候，就会浪费部分存储空间。听起来可能有点拗口，我画了一个图给你解释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压缩列表这种存储结构，一方面比较节省内存，另外一方面可以支持不同类型数据的存储，而且因为数据存储在一片连续的内存空间，通过键来获取值为列表类型的数据，读取的效率也非常的高。当列表中存储的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也就是不能同时满足刚刚所讲到的两个条件的时候，列表就要通过双向循环链表来实现了。在链表的那一节里，我们已经讲过双向循环链表这种数据结构了，如果你不记得可以先回去复习一下。这里我们着重看一下 Redis 中双向链表的编码实现方式，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写的代码。因为 Redis 是用 C 语言实现的，所以我在这里用的是 C 语言所写的代码。 Redis 这种双向链表的实现方式其实非常的值得借鉴，它额外定义了一个 list 的结构体来组织链表的首尾指针还有长度等等信息，那这样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字典这种数据类型。 字典类型用来存储一组数据对，每一个数据对又包含键值两部分。字典类型也有两种实现的方式，一种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压缩列表，另外一种是散列表。那同样，只有当存储的数据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Redis 才使用压缩列表来实现字典类型。具体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那第一个是字典中保存的键和值的大小都要小于64字节，第二个是字典中键值对的个数要小于512个。当不能同时满足上面两个条件的时候， Redis 就使用散列表来实现字典类型。Redis 使用一种运行速度快、随机性好的哈希算法作为哈希函数，你可以点击一下文稿中的链接查看这种算法的具体介绍。那对于哈希冲突的问题， Redis 使用链表法来解决。除此之外呢， Redis 还支持散列表的动态扩容缩容。当数据动态增加之后，散列表的装载因子会不停变大。为了避免散列表性能的下降，当装载因子大于1的时候， Redis 会触发扩容，将散列表扩大为大约原来大小的两倍。具体的值呢，需要计算才能得到，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阅读一下源码。当数据动态减少之后，为了节省内存，当装载因子小于 0.1 的时候， Redis 就会触发缩容，缩小为字典中数据个数的大约两倍大小，那这个值也是计算得到的。如果感兴趣呢，你也可以去阅读源码。我们前面的时候讲过，扩容缩容要做大量的数据搬移和哈希值的重新计算，所以是比较耗时的。针对于这个问题， Redis 使用我们在散列表中所讲到的渐进式扩容缩容策略，将数据的搬移分批进行，这就避免了大量数据一次性搬移所导致的服务停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集合这种数据结构。集合用来存储一组不重复的数据，这种数据类型也有两种实现的方式，一种是基于有序数组，另外一种是基于散列表。当要存储的数据同时满足下面这样两个条件的时候， Redis 就采用有序数组来实现集合这种数据类型。第一个是存储的数据都是整数，第二个是存储的元素个数不超过512个。当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Redis 就使用散列表来存储集合中的数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序集合。有序集合这种数据类型，我们其实在跳表的那一节的时候已经非常详细的讲过了。它用来存储一组数据，并且每一个数据会附带一个得分，通过得分的大小可以将数据组织成跳表这样的数据结构，以支持快速的按照分值得分区间来获取数据。那实际上跟 Redis 的其他数据类型一样，有序集合也并不仅仅只有跳表这一种实现方式。当数据量比较小的时候， Redis 会用压缩列表来实现有序集合。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使用压缩列表来实现有序集合的前提其实有两个。第一个是所有元素的大小都要小于64字节，第二个是元素的个数要小于128个。那尽管 Redis 经常被用作内存数据库，但是其实它也支持数据落盘，也就是将内存中的数据存储到硬盘中，这样当机器断电的时候，存储在 Redis 中的数据也不会丢失。在机器重新启动之后， Redis 只需要再将存储在硬盘中的数据重新的读取到内存中，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刚刚我们讲到了 Redis 的数据格式由键和值两部分组成，而值又支持很多数据类型，比如字符串、列表、字典、集合、有序集合。像字典、集合这样的类型底层用到了散列表，散列表中有指针的概念，而指针指向的就是内存中的存储地址。那 Redis 是如何将这个跟具体内存地址有关的数据结构存储到磁盘中的呢？那实际上 Redis 遇到的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特殊，很多场景中都会遇到。我们把它叫做数据结构的持久化问题，或者对象的持久化问题。这里的持久化你可以笼统的理解为存储到磁盘。如何将数据结构持久化到硬盘呢？我们主要有两个解决思路。第一种是清除原有的存储结构，只将数据存储在磁盘中。当我们需要从磁盘还原数据到内存的时候，再重新的将数据组织成原来的数据结构。那实际上 Redis 采用的就是这种持久化的思路。不过这样的方法确实有一定的弊端，那就是数组从磁盘还原到内存的过程就会耗用比较多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将散列表中的数据存储到磁盘， 当我们从磁盘中取出数据重新构建散类表的时候，需要重新的计算每一个数据的哈希值。如果磁盘中存储的是几 GB 的数据，那重构数据结构的耗时就不可忽视了。第二种方法是保存原来的存储格式，将数据按照原有的格式存储在磁盘中。我们拿散类表这样的数据结构来举例，我们可以将散类表的大小、每一个数据被散列到槽的编号等信息都保存在磁盘中。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再从磁盘中将数据还原到内存中的时候，就可以避免重新计算哈希值了。那好，今天我们学习了 Redis 中常用数据类型底层所依赖的数据结构，总结一下，大概有五种：压缩列表、有序数组、链表、散列表和跳表。那实际上 Redis 就是这些常用数据结构的封装。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了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基础之后，再去阅读 Redis 的源码，理解起来是不是就容易多了呢？很多原来觉得很深奥的设计思想，是不是都会觉得顺理成章了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夯实基础很重要。同样是看源码，有的人只能看个热闹，了解一些皮毛，根本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能化为己用，过不了几天你就忘了。而有的人呢，基础很好，不但能够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从而真正的理解作者所设计的动机。这样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所用的开源软件，还能为我们自己的创新来添砖加瓦。那最后再来给你留两道思考题。那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数据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Redis 中很多数据类型，比如说字典、有序集合等，为什么它需要通过多种数据结构来实现呢？用一种固定的数据结构来实现，它不是更加的简单吗？第二个是，我们所讲到的数据结构持久化有两种方法。对于二叉查找术这种数据结构，我们该如何将它持久化到磁盘中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